愤知人至此的真主之名，愿艳妇双手受伤，他必定受伤，他的财产和他所获得的将无裨于他，他将入于有焰的烈火，他的淡柴的妻子也将入烈火，他的襟上系着一根结实的绳子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预言。